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43集。 堂前燕，李思琪曾在媒体前戏称他爸为堂前燕，意思是不管博多大名、招多少财，都进不得厅堂，只能在堂前候着。那时他刚从戏剧学院毕业，刚刚出道，准备参演电影。作为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老板的大公子，加上其大大咧咧、经常语出惊人的特点，李思琪从很小的时候就饱受媒体瞩目。在电影宣传会上，有人向他提问， 你选择走演艺这条路，你的父亲李寻先生有什么看法吗？ 李思琪笑嘻嘻道， 他看法可多了，我就一听一过。 那人又说， 李寻先生作为当代最厉害的数据专家之一，为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，他从没对你提出过继承家业的要求吗？ 提过又怎么样？ 李思琪小脸一扬，指着自己说， 你说他厉害，我还厉害呢，要不是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他这辈子别想踏进丈母娘家的门。 记者虎躯一震，心说这个李思琪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新闻制造器，随便套一套都是一堆猛料。事后李思琪因为这段口无遮拦的采访被朱韵大骂一通，但他从小到大都被骂烂了，完全不在乎。李寻是在李思琪上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踏进朱韵家的大门。从他们结婚的那天算起，已经十几年过去了。朱韵的母亲已经70岁了。在那之前，他们曾在一切场合偶遇过，但朱韵母亲从来没有跟李寻说过一次话，甚至在他们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里，父母都没有跟朱韵联系过。直到他们知道了李思琪的存在。李思琪出生三个多月后，朱韵给家里打电话通知父母，母亲还等着他们离婚，没想到孩子都有了，又是给朱韵一顿臭骂，还扬言要断绝关系。后来朱韵的表弟小峰来这边出差，顺便来看望他。小峰比朱韵小一岁，有一个相处多年的女朋友，马上要结婚了。他一边逗着襁褓中的李思琪小朋友玩，一边说， 我大外甥真可爱。 三个月大的李思琪同学已经摆脱了皱皮土豆的形象，眼睛也睁开了，小脸也鼓起来了，躺在婴儿床里经常摆动胳膊和腿，但是头还不大会动。朱韵一直坚持母乳喂养，她体格结实，哭起来声音嘹亮。 孩子嘴长得像你。 小峰趴在婴儿床上跟李思琪大眼瞪小眼， 眼睛鼻子像他爸爸。 朱韵坐在婴儿床旁边的沙发里，手里拿着本书看。 别像我，男孩长得像我不好看，浓眉大眼没意思。 小峰回头看他， 我家人都浓眉大眼，怎么就没意思了？非得随姐夫那双啊，那太严肃了，他一看我都不敢说话。 朱韵眼睛没抬，又翻过一页。 那叫魄力。 小峰趁他不注意跟李思琪做鬼脸，挤了朱韵一眼。小峰拿玩具逗李思琪玩，随口道， 我婚礼的时候你和姐夫带着我外甥都去呗。 朱韵终于从书里抬起眼睛， 你爸妈应该也会来，到时候也让他们见见孩子，再让亲戚朋友帮忙疏通一下，没准儿你妈就松口了。 可能性不大。 朱韵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，他们有相似的性格，对于认定的事有股可怕的执拗。李寻几乎是母亲这辈子唯一一个失败点，他不可能这么轻易松口。 那也要来，这是他们外孙子，总不能一直不见面啊。 晚上李寻下班回家，风尘仆仆地钻进洗手间洗脸。朱韵穿着睡衣靠在门边， 将小峰的邀请告诉他。 你想去吗？公司那边太忙的话，就我带着他去。 李寻快速地洗了一把脸，回过头，朱韵将手巾递给他。李寻抹了抹，说： 去吧，哪天？ 朱韵将日期告诉他，顿了顿，又说： 到时如果我妈…… 他还没说完，李寻将手巾扔到后面洗手台上。他站得很近，低头嗅了嗅他的脖颈，自然而然地将话接过： 没事，不用担心。 小峰的婚礼，朱韵一家三口都去了。李寻给这位远亲小舅子包了一个巨型红包。朱韵在酒店里面碰到了母亲，母亲正在欣赏乐队拉小提琴，身旁的三婶儿先发现了她，冲她笑笑，示意母亲。母亲回头，看到朱韵一家，神态不变。三婶儿在旁笑着劝，母亲扭头走了。三婶儿过来逗了会儿李思琪，对朱韵说： 你爸也在里面，你带孩子过去看看吧。哎呦，你妈就是嘴上卷，其实关心你们呢。之前小峰回来的时候，他暗地里问了好多孩子的事。 三婶又看向朱韵身旁的李寻，犹豫着说： 李先生就先等一等吧。 朱韵独自带着李思琪去母亲那儿，一桌的亲戚朋友都被这小娃娃吸引了，围起来看。朱韵跟母亲打招呼，母亲淡淡的应了。朱韵看到他目光总向李思琪同学那儿瞄，就把他递给母亲抱。事后回想，似乎真的全是李思琪同学的功劳。三个月大的小孩被人像动物一样围观着，完全不惧声，别人一戳他就笑，旁若无人的嘎嘎笑。他一笑，母亲和父亲还有周围所有人都跟着笑了。朱韵回头，李寻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们，也笑着。婚礼整个过程，母亲都抱着李思琪不撒手，连小峰和新娘交换戒指的时候他都没抬头。那场婚礼后，朱韵再给家里打电话，母亲都会询问李思琪的情况。过年前，朱光义打来电话，让朱韵带着孩子回家。 只有你们两个回， 他强调说。李寻对此并没有意见，他说： 回吧，你们一年到头也不回去几次，你父母想你也正常。 朱韵心里不好受，但她不敢表现出来。对李寻而言，家庭是张又薄又脆的窗纸，透着无限的遗憾和哀伤。朱韵对他保证说： 你除夕不要工作，跟我们一起走，在旁边的酒店等我，我带他去吃个团圆饭，等我爸妈睡了就出来。 李寻看着四仰八叉躺着的李思琪，沉吟道： 他那么能睡，折腾醒了怎么办？ 朱韵直起身子。李寻没有拒绝他的提议，说明他动心了，他不想自己过年。情有可原，有妻有子，凭什么要自己过年呢？朱韵盯着李思琪，二话不说道： 醒了就重新睡，有什么了不起？ 他当年为了见他，数九寒天里穿着单裙在街上夜奔，如今换到他儿子，只少睡会儿觉，怎么了？这也成了后来朱韵总被李思琪念叨的理由之一。 跟我爸比起来，我就是咱家一根葱。 李思琪跟媒体大吐苦水： 不是有个传承多年的经典问题吗？你去问我妈，我和我爸同时掉水里，他救谁？绝对是我爸。 他每次一提童年就长吁短叹： 哎，我给我家出过多少力，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于我爸的淫威之下。我曾想拉着我妈的小手，劝她跟我一起起义反抗暴政。 记者连忙问： 然后呢？ 李思琪瞪着眼睛： 然后？还有然后？ 李思琪抿了一口水，平定情绪： 你说你给家里出了很多力， 主要是指哪方面呢？ 别提。 李思琪放下水。 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。我小升初的时候，我妈抓我学习，我实在是不爱学啊，我就问我妈，你信不信我有办法让我爸跟我们一起回家过年？我妈说不信，我就跟她打赌，如果我赢了，以后就别逼我学习。 你母亲答应了？ 李思琪眼神一拧。 当然答应了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涉及我爸的事儿，他没有不上心的。 那之后你做什么了？ 李思琪狂拍大腿。 当然是死皮赖脸的去跟我外婆闲扯啊。我外婆是我家大魔王，她真是以实际行动证实了她有多看不上我爸。不管我爸拿什么奖，赚多少钱，该看不上就是看不上，就是这么气魄。 他指着自己对记者说， 我外婆是前年去世的，我正好20岁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这整整20年的时间里，外婆叫我名字的时候从来不叫姓氏，一次都没有。 记者愣住，李思琪哼哼两声。 可惜我费那么大的力气让我爸跟我们一起过年，回头我妈还是逼我学习，你说这经商的人怎么能这么不讲信义呢？ 记者回过神说， 你的父母严格来说不算商人，应该是科研人员，他们对…… 行了行了，打住。 李思琪摆手道， 我不想千里之外还得听他们的精品访谈。 他靠回椅子里看向外面，记者忽然感觉他不经意的这个侧脸跟李寻之前有张照片特别像。李寻与朱韵一共有3个孩子，2个儿子和1个女儿，剩下的2个孩子都成功遗传了父母的高智商，尤其是小女儿刚刚16就已经读完了大学，前去国外深造。只有李思琪，一个戏剧学院考了2年，第一年还卡在文化课成绩上。可这3个孩子中，李思琪长得最像他爸爸，那眉眼、身姿、神态与年轻时的李寻如出一辙，所以大家在看他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会联想到他父亲，好像时光错乱了一样。记者最后问， 那在你上初中之前，你们过年的时候，你爸爸都在酒店里等着吗？ 李思琪淡淡道， 不，他在车里等着。 这样近一点也快一点，反正车里开空调，外面下多大雪都不会冷。李思琪手垫在脑后轻松道， 每次我和我妈都以最快的速度出来，还是被他抱怨等得无聊，可让他走吧他又不肯。 他晃晃椅子轻笑着自语， 简直就像一只认准人家的堂前燕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